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袁京生见汤爷把两个年轻记者介绍给他，特地走过来对汤爷拱了拱手说，谢汤爷给我派活啊。这叫派活呀？汤爷真想骂他一句，但看到他对自己的一脸三孙子相，便拿出爷的派头说，你的胡子比我长，跟他们好好聊聊吧。袁京生唯唯诺诺地说，得，谢您给我这机会啊。袁京生之所以这么怵汤爷，感情他在汤爷这儿有短儿。两年前的夏天，陆小霞在屋里洗澡，他扒窗户让陆小霞发现了，陆小霞把这恶心事儿告诉了汤爷。汤爷急了，他妈的，原来这小子惦记着陆小霞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汤爷把袁京生约到胡同中间小学校的操场，本来身上揣着擀面杖来的，汤爷想教训他一顿，然后把他带到派出所。但袁京生一见汤爷就扑通跪下了，一边抹眼泪一边求饶，说自己有糖尿病，媳妇儿有心脏病，弄得汤爷心软了。我可把丑话说在头里，没有第二次了。 是是是，您永远是我爷。 袁京生给汤爷磕了两个头，汤爷只好放了他。有这么一档子龌龊事儿，袁京生自然畏惧汤爷几分。 得了得了得了， 汤爷不耐烦地冲袁京生摆了摆手，让他带着两个年轻人转胡同去了。他汤爷脑子里现在装的可都是陆小霞，哪儿顾得上这些。小郭子见汤爷阴沉着脸，知道他有什么心事，端着豆腐脑走过来笑着说，烧饼、油条、豆腐脑，您的老三样。 三样还差我一样呢，嘿，茶叶蛋呢？哎呦，忘了，我给您拿去。 小郭子转身从锅里挑了个茶叶蛋，然后给汤爷放在桌上了。 大侄子，我问你个事儿。 汤爷突然想从小郭子这儿找找陆小霞的线索。 什么事儿？您说。 这两天见到在我们院租房那个川妹子没有啊？ 您是问陆小霞吧？ 对。 看见了？ 啊？ 在哪儿瞧见的呀？ 就是那边的工地。小郭子向胡同对面指了指，那儿呢本来是个副食店，旁边是茶叶铺和熟肉铺，汤爷经常光顾，但这些年又是饭馆又是超市的来回变脸，不停地改换门庭，前年干脆拆了，据说要盖旅馆，建委一直没批，于是就成了工地。工地能停七八辆车，小郭子的一个老乡是收破烂的，见这是来钱的道，给工地看门的买了两条烟，承诺收入三七分，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停车收费员， 每天的收入比收废品要多。汤爷家的那条胡同没地儿停车，柴阳来找陆小霞，就把车停在胡同口对面的这个工地。小锅子的烧饼铺就在工地的马路对面，所以柴阳每次来都逃不过小锅子的眼睛。汤爷就问了，那你是什么时候瞧见陆小霞的呀？ 昨天上午9-10点吧，柴阳的车是先来的，他就没下车，估计是俩人说好了他在这儿等陆小霞。过了有20多分钟吧，陆小霞就来了，她穿着花格衫，下身穿着长裙，手里拉着旅行箱，直接就上了柴阳的车。 你看准了是柴阳的车？ 汤爷盯问了一句，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。 那还能有错吗？白色的宝马 X5， 柴阳开着这车老来找陆小霞呀。 哦，那他们上了车呢？ 嘿，瞧您问的，上了车就开走了呗。 汤爷没想到在小锅子这儿发现了陆小霞的线索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找到柴阳就找到了陆小霞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去。汤爷把吃剩的油条放在嘴里嚼着，从兜里掏出10块钱给了小锅子。 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四样才2.8块， 得，剩下的是今天也奖励你的，你告诉的线索很重要，知道吗？ 汤爷说完拍了拍小锅子的肩膀，那做派像电影里将军在阵地上面对准备冲锋的士兵。 得了，那我谢谢首长。 小锅子知道这钱不要是打汤爷的脸，所以啊跟他斗了一句。虽然汤爷跟柴阳不过话，但他对柴阳知根知底儿，知道他平时在天成大酒店办公。这家酒店呢是柴阳和朋友何思建的，柴阳是大股东。当然柴阳的公司还有其他业务，这些年他主要搞出口贸易。天成大酒店在东三环，离地铁站比较近。汤爷倒了2次地铁，到酒店已经快中午了。说起来汤爷跟柴阳算是发小，汤柴两家在一个院住了几十年，但文革让他们两家的父辈结下了怨，现在他跟柴阳又是这种微妙的关系，如果柴阳躲着死活不见汤爷怎么办？如果见了汤爷跟他玩弯弯绕，或者来闪转腾挪怎么办？所有这些汤爷都想到了，管他来什么招呢，我现在就想见人。汤爷的目的很简单，啃节上不能让陆小霞栽进去。酒店的大厅有指示牌，柴阳的公司总部在9楼。汤爷乘电梯的时候有个女孩看了他一眼，汤爷直接问他知道不知道柴阳的公司。女孩挺大方地说她就是这家公司的，直接把汤爷带到了负责接待的前台。汤爷往总部办公区看了一眼，忍不住笑了，这柴阳有什么可牛的，折腾半天就在这儿办公，我在的5星级饭店一下就把他比没了。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腰板。 你们老板是不是叫柴阳啊？ 汤爷不来含蓄的，开门见山，直接对前台的小姐说。前台小姐被他的大嗓门吓了一跳，小姐没见过这么有气势的来客。汤爷的样让他想起了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里的那位张飞先生。小姑娘愣了一会儿问道，您是？ 我汤爷。你就告诉他汤爷来了，他就知道我是谁了。 汤爷？这小姑娘看了汤爷一眼，跟柴阳的秘书通了电话，然后对汤爷说，对不起先生，柴总不在。 什么不在？他去哪儿了？ 汤爷眼珠子快瞪出来了。 这我们怎么知道呢？ 我这大老远的来，你就俩字儿不在就把我打发走，这合适吗？ 那要不您找柴总的秘书吧，有什么事儿您跟他秘书说行吗？ 小姑娘打电话把柴阳的秘书叫出来了。 什么玩意儿，他都有秘书了， 唐爷心里骂道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汤爷的救赎。 秘书是一个二十出头披着长发的女孩，长得比陆小霞要标致，戴着眼镜显得挺文静。秘书问道， 您是柴总的什么人啊？ 我是他亲哥。 汤爷差点没说是他亲爹。 对不起，柴总出差了，昨天上午的航班。 那去哪儿了呀？ 这我就无可奉告了，您找他有什么急事吗？ 秘书彬彬有礼地笑着问。 当然了。 您觉得有必要让我转达吗？ 这句话把汤爷给问住了。陆小霞的事能转达吗？昨天上午的航班跟小郭子说的时间对上了，甭问了，一准是两个人一起跑了。 他大概其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这不好说，他最近挺忙的，经常不在办公室。 哎呀，见不着他，那这事儿我先跟你说吧。 不知汤爷动了哪根筋，非要在柴阳秘书这儿摆摆谱。秘书哪看得出来汤爷的心思，真把他看成了柴阳的亲哥，把汤爷请到接待室，又沏茶又泡咖啡，还陪他坐了有半个多小时。汤爷并不想把他和柴阳的那些过节抖露给秘书，他觉得跟柴阳斗法是他们俩的私事，别人还谁也甭掺和。尽管从他们的父辈开始两家就斗，对柴阳一直是羡慕嫉妒恨，但他并不想害柴阳，背后掏坏玩阴的他汤爷做不出来，所以他在秘书面前不但没说柴阳一句坏话，反倒把他夸了一通。秘书手头有一堆事儿要干，一心想听汤爷找他们老总想说什么事儿，但汤爷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的，没一句正事儿。无奈他只好想拐了个弯儿，下了逐客令。偏巧汤爷这时茶已经喝足，爷的瘾也过够，要起身告辞了。秘书临分手时对汤爷说道， 您要说的事儿可还没 说完了。我该说的都说了。 他有什么该说的呀？一句没有，跟人家一小姑娘能说什么呀？ 但他是柴阳的秘书，这就不一样了。秘书是为老总服务的，今儿呢我也要当一回老总，让秘书给我沏茶泡咖啡。 咖啡， 其实他汤爷压根儿就不喝这苦不拉几的东西，但他要的是这种谱。你柴阳牛吧，秘书给我沏茶泡咖啡，还陪着我聊天了。行了，有这么一回啊就够了。他是挺着胸晃着肩膀离开柴阳的公司总部的，此时此刻就好像这公司总部不是柴阳的，而是他汤爷的。等到坐上地铁，汤爷才想起自己找柴阳是为了什么事儿。柴阳不在北京，去哪儿了呢？而且陆小霞也找不着了，难道真是两个人合谋出逃了？他们能上哪儿呢？香港、深圳，陆小霞的老家？是陆小霞偷了宝石怕人发现跑的，还是两个人合谋一起跑的？凭柴阳的经济实力，他能为一颗宝石跟陆小霞出逃？不至于吧。可现在他俩确实又一起跑了，真是这样吗？你并没亲眼看见俩人跑呀。汤爷越想脑子越乱，一时陷入迷魂阵里了。汤爷已经无心上班，掏出手机给饭店后勤部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病了，让他们临时找了个替班的。中午汤爷晃晃荡荡来到东单附近的 改楼饭店。改楼是一句北京土话，改是二声，没有这个字儿，所以就写成了一声的盖。这是一句满语，大概的意思是拿走、吃掉的意思。这饭馆名改楼虽然在胡同里不临街，但东单这地界繁华，所以这家饭馆的门脸被人看好，这些年多次易主，也多次改良，门脸换了不知多少次。它最早是粮店，汤爷小时候方圆十几条胡同的人都到这儿拿粮票买粮食，后来啊，粮票取消了，粮店的门脸被一个职工承包，改成了便民饭馆。饭馆干了几年老赔钱，于是被转租给了一个浙江人，改成了卖时装的服装店，可只干了一年多就转手给一老乡了。这个浙江老乡姓于，非常能干，把旁边的理发馆、修表店和一个小饭馆通通吃掉，拆了重新干，改成了浙菜大酒楼，火了几年。但老板又做起了珠宝生意，跑新疆开矿去了，酒楼被一个河南人接手，改成了快餐店，又进入了赔钱的模式。没辙，生意场啊，就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但河南人聪明，把酒楼一分为三，快餐自己接着干，切出三分之一租给浙江人开鞋店，另外三分之一给北京孩子傅东奇接了过来，改成了改楼饭馆。傅东奇三十出头，大伙喜欢叫他小名奇子。他毕业于厨师学校，学的是西餐，在饭店干了几年。有意思的是，做西餐的不喜欢吃西餐，特爱吃老北京风味，后来干脆辞职，自己开了这家老北京风味饭馆。奇子仁义，开饭馆有一种玩的心态，他好喝酒，但老北京的酒馆酒铺已经绝迹，所以他把饭馆办成了既可以在这儿吃饭又可以在这儿喝酒的，类似老北京二婚铺式的饭馆。您还别说，这倒成了特色，每天300多平米的饭馆人满为患，来吃饭喝酒的几乎都是老北京人。有几波酒虫是专门从丰台和昌平每天坐地铁过来的，汤爷是这儿的常客，按旗子的话说，他已然把这儿当食堂了。汤爷点了两盘小菜，要了一瓶二两装的小二锅头，又来了一碗炸酱面，吃得挺撑，溜溜达达在东单公园转了一圈，又看了一会儿下象棋的，看看太阳偏西，他才打道回府。汤爷以为出来散散心就能让自己淡定下来，但陆小霞的影子一直在他脑海里转悠，他的心怎么能消停下来呢？快走到胡同口的时候，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警车，他心里一惊，恍惚中以为警察是来逮陆小霞的，走近一看是交警，他苦笑了一下，心里默默祈祷，但愿陆小霞可别有这一天。汤爷晃晃悠悠进了院门，忽然身后有人喊他，大叔大叔。他回身一看，感情是戴云。戴云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健美服，衬托出她带有流线感的体型，虽然身上散发着年轻人才有的青春活力，但脸上却没水气儿，眼睛微微发肿，神色也有些凝重，似乎宝石的丢失给她照上了阴影，但整体看依然阳光，跟前天夜里倒在街头的醉猫判若两人，汤爷差点没认出他来。汤爷打量着他说，哦嘿，看你这样是缓过来了。 是啊，那天晚上多亏了您，没您我没准都掉沟里了。 那倒是，别问了，我知道你找我什么事儿。那东西找到没有？ 还真是为这事找您的。您是不是上班了？我在您家门口等了有一小时了。 你等我一小时，我都为你的那颗宝石跑一天了。 汤爷心里说，但他不想一见面就给戴云添堵，所以淡然一笑说， 我呀出门办点事儿，您瞧这事儿闹的让您等了，来家里坐吧。 汤爷谦和地笑着让戴云到他家看看，但戴云说要请汤爷到外面吃饭，已经订好餐位，改天再到家里看他，也许他有什么急事要说。 汤爷想着，既然他说改天，那就改天吧。 戴云问，那您不回家收拾一下吗？如果没什么要拿的，那就坐我的车咱们去吃饭。 得了，既然你这么盛情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走吧咱们。 汤爷出门向来不拿包，也没什么可带的东西，说着跟戴云出了胡同。戴云的车停在了胡同口，这是一辆红色的宝石鞋跑车，他的运动体型配这车正合适。 哎呦喂，这车得多少银嘞？ 汤爷心说， 不管怎么说，我先过把瘾吧，胡同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谁坐过跑车呀？ 想到这儿，汤爷又把胸脯挺了起来。跑车只能坐俩人，戴云开车带着他正好，路上车多，跑车跑不起来，但汤爷脸上也照样怡然自得。车开到西四环边上一家饭店，戴云把车停好，带着汤爷上了饭店的三楼，这是戴云订好的包间。汤爷看了看，知道这是一家粤菜馆，粤菜的海鲜有名，别瞧就汤爷和戴云两个人，这顿饭还不得上千。汤爷心里说了，果不其然，海参、龙虾、象拔蚌、生蚝，戴云点了一桌子，还点了一瓶法国的拉菲。汤爷一个劲儿地说， 干嘛这么破费啊，咱来几道凉菜就够了。 戴云显得非常大方，当然也透着有钱，您不用管了，请您吃饭就得让您吃舒服了。看着这一桌子菜，汤爷的口水快要流出来，却依然端着架子， 这一大桌子菜都吃了，那得是什么胃口呀？ 吃不了，那您打包带走。 嘿，连吃带拿，那我汤爷成什么人了呀？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戴云再次提起了宝石的事儿，汤爷顿时觉得这一桌菜难以下咽。回到胡同，汤爷发现左邻右舍都在传自己的闲话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